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千钧一发，一剑寒光，已成定局的生死之战被突兀地打断，银白的软剑以不可阻挡之势驱散了弟子袁眉间的死亡气息。腰上温热的触感传来，他落入了一个温暖熟悉的怀抱，被人整个拢在怀里，朝后急速地退去。弟子袁用最后一份力抬头望，寒夜坚毅的侧脸透过朦胧的血色落在他眸中。抱住他的人颤抖着，把真力源源不断地输进他经脉里。 寒夜， 他终于看到寒夜低下头。这些年他见过寒夜很多模样，睿智、宽宏、清冷、隐忍，却唯独没见过寒夜眼底惶恐到极致又愤怒到席卷万物的惊涛骇浪。 寒夜，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江山、百姓、亲情、仁义，你的选择究竟是什么？我能统御人心，掌控天下，扭转乾坤，唯独你我永远都看不透。如果有机会，这一次你来告诉我，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刀剑铿锵，急切呐喊都在耳边散去，弟子袁失去了所有力气，终于闭上眼，陷入沉沉的黑暗之中。雪地之上，归西吉利院书相携而立，手中兵刃进出，守在寒夜和弟子袁面前。绝壁后的先锋官吴飞见寒夜等人出现，眼疾手快地收回火折子，丢在地上猛踩几脚，长舒了一口气。 走， 他知晓轻重，当即向寒夜行礼后，就领着剩下的几个将士追着运粮车而去。温硕沉默地望着雪地上的两人，双眼泛红，唇角紧抿，垂着的手轻轻颤抖，望着弟子袁的神情里带着浓重而失而复得的庆幸。三个被震得连退几步的准宗师望着雪地里立着的几人，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们盯着神色冰冷的归西，几乎要瞧出一朵花来，眼底的讶异藏都藏不住。20岁上下的准宗师巅峰，若不是涵养好，这三人几乎都要大呼一声绝无可能。小太监和女娃娃的功力虽不及他们，却浑厚正统，很是难缠，还有那个极难解决的木头护卫。光是这几人，别说杀掉弟子元，他们想顺利离开虎啸山便已是难事，更何况那人竟也来了这里。当三个经历了几十年世事沉浮的准宗师将目光落在雪地上的那个身影上时，同时感受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大雪下了整晚，山顶早已一片雪白，寒夜半跪在地上，紧紧拢着怀里的人，一言未发。整个虎啸山顶自他持剑出现的那一刻起，就突兀而诡异地静默下来。世人眼中那个温润和善的大靖楚君好像突然消失了，即便他垂眼半跪于地，让人看不清神情，可众人依旧能从他身上感受到那股毁灭一切的暴虐杀意。龙之逆鳞，触之必死。 姑说过，若是有缘，这西北战场上姑定能和诸位再见。 背对着众人的寒夜起身，小心翼翼地将怀里的人送到温硕怀中。他回转身对着三位神情不定的准宗师如是开口。灰衣人沉默半晌，摘下面纱，赫然便是数日前那10位准宗师的带头首领。寒夜终究是寒夜，弟子元的伤势让他方寸大乱，却没让他失去理智。真正让他忌惮的不是这三人，而是那7位行踪不明的准宗师。 若这十人联手，除非大宗师横空出世，否则西北地界上无人可阻。 殿下，我等奉旨而来，殿下何必忤逆陛下，阻拦我等？难道区区一个女子，比殿下的江山社稷更重要？ 虽然众人早已猜出这三位准宗师受命于谁，但亲耳听到，震撼依旧让人动容。高坐金銮殿的大晋帝王，竟真的是那不顾国难勾结北秦诛杀三军统帅的幕后之人。众人不约而同将目光放在了沉默而立的韩烨身上。 何为江山？何为社稷？大晋的天下乃大晋百姓所有，不是我韩氏一家独占。他日城破国亡，江山倾颓，百姓覆灭，我韩家还哪里来的天下？哪里来的社稷？三位历经沉浮数十载，当年也曾助韩帝两家征战天下，匡扶社稷，如今安稳日子过久了，便忘了当初天下大乱的血流成河和民不聊生吗？ 我等又岂不知勾结敌国，将身败名裂？可我等遵的是军令，军令也会错。 就算是帝王又如何？帝王也会错。若国破家亡，山河倾覆，中原百姓和士族又岂能好过？ 韩烨墨黑的眼底蕴着兼容苍生的慈悲和睿智，这番话铿锵有力，不可谓不让人动容。或许韩烨的话触动了三人，灰衣人沉默盯着韩烨良久，突然开口询问： 老朽曾听过一件往事，不知是否是传言？ 何事？ 听说殿下幼时曾师承帝家主帝圣天。 不错，孤曾被帝家主教导三年。 难怪殿下的品性不似陛下，和那位倒有九成相似。殿下，陛下为君，您为臣；陛下为父，您为子。老朽想知道，就算殿下您觉得陛下做错了，您又能如何？如今的朝堂上，陛下不会放过帝子元，也不会放任帝家壮大，威胁韩家江山。您如何保全帝家？难道要弑父夺位，弑君夺权，拱手将山河让与帝家不成？ 父皇错了，孤不能错。他做错的，孤会替他为帝家、百姓和天下还回来。至于如何保全帝家，那是孤的事，与尔等何干？ 难怪太祖会留下那样一道传位遗旨。原来如此。殿下你和陛下当真不一样。 17年前，太祖韩子安崩逝，留下了一道传位遗旨，里头除了立韩仲远为帝外，亦同时立皇太孙韩烨为太子，帝室女帝子元为太子妃。 若当年未曾发生帝家冤案，如今看来，若韩烨和帝子元为帝后，大晋一统云下，延绵国祚，盛世百年，几乎已成定局。可惜 三位既知有些事不可为，何不放下执念，尽早回头？若不回头，无论诸位前来受谁之令，对孤而言，诸位都行了勾结外族、诛杀统帅、祸国殃民之罪，以大晋律法，按罪当诛，孤亦不会手软。 韩烨沉声劝降。这半刻时间，他已经猜出虎啸山上只来了这三位准宗师，其余七人并不在此。 殿下身为太子，应知何为身不由己。陛下若不能辖制我等，又怎会放任我十人来这西北战场？今日一战，生死有命，无可化解。若是我等今日战死，他日殿下荣登大位，或是帝家掌权天下之时，还请殿下和晋安侯君念及我等当年追随匡扶之意，免我十族满门之罪。 三人向寒夜拱手直半礼。苍茫天地间，这三个行下半礼的准宗师身上恍惚间笼罩了浓浓的悲凉落寞。当年骁勇护国，如今迟暮祸民，这十人被权位蒙了心智，犯下大错，一世名节尽毁。不是不想回头，只是到了这一步，再无回路的可能。半晌，寒夜转身接过温硕手中的弟子圆，朝绝壁后的洞口走去。 姑许诸位承诺，今日西北之事，将来绝不祸及十位前辈的族人。归心，送三位前辈上路。 寒夜步履未停，却留下了储君之诺。三位准宗师未起身，朝寒夜远走的方向又拜下半分。 是，殿下。 归西受令，拔出手中长剑，和长青院书吉利联手朝着三位准宗师而去。身后刀戟拳脚声在耳边隐去，虎啸山上大雪始终未停。寒夜抱着弟子圆走过绝壁，一路朝山下步行而去。怀中沉睡的人安静而温和，恍惚间让他想起当年那个跟在他身后弯着眼叫他太子哥哥的小小孩童。寒夜紧紧地抱着他，如同握着整个世界。 子渊，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活下去，不要放弃相信我。我们这一世如此艰难，可那又如何？只要你还在，纵使前路困厄十倍百倍，我依旧甘之如饴。 他们身后，温硕远远望着，始终未曾上前。皑皑白雪映着孤洁的两人。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或许这句话等待了他们半生。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